你好，我是曲小英。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制定产品优先级。制定产品优先级是产品经理的必备技能，但这个必备技能着实是一块硬骨头。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行业，计划赶不上变化， AB 测试可能带给你新的结论，竞争对手可能打乱你的步伐，产品功能比之前计划的要复杂得多，这样的变化都会改变你产品的优先级。所以每个产品经理需要做的，就是要在高变化、高不确定性、高复杂性的情况下制定出优先级，让产品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可见制定优先级并不是一件易事，但更难的是要说服其他人认可你制定的优先级。首先，你需要明确为什么需要产品优先级。产品优先级可以让团队成员明确哪些功能是需要优先做的，哪些功能是无关紧要的，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产品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没有明确的优先级，团队成员就会失去方向，各打各的小算盘，无法高效合作。产品优先级弄错了，就会耽误产品进度，而且你认为不重要的功能被竞争对手抢先发布了，对创业公司来说可能就关乎生死了。我见过许许多多的产品团队，无论是成熟的产品团队，还是从零到一的产品团队，也接触过无数的产品经理，无论是资深的行家，还是刚刚入行的新人，这些产品团队和产品经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永远有做不完的产品任务，从来没有把事情都做完的时候。而且每次产品发布前的一个星期，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品经理总是会有各种危机要处理，甚至会修改之前的计划。所以如果产品团队没有优先级，而是按照顺序一个一个的做所有的任务，那么产品永远都不会被发布。在 Facebook，我们每个产品经理都要遵循的一个理念是权衡取舍要无情，这句话重要到我们已经把它做成海报贴在了公司墙上，所有人每天上班前都会看到。在制定产品优先级时，有以下四大误区需要特别注意。第一，认为所有功能都优先，这句话同时意味着所有功能都不优先。很多时候我发现刚入行的产品经理会在产品需求文档上洋洋洒洒地写下十几个功能，而且每个功能都是紧急，这样做根本就是没有搞清楚产品的优先级。在我看来，产品的优先级是要分等级的。如果你有十个功能，最多有三个功能是最优先，也一定有三个功能是不优先的。产品的优先级等级，我一般喜欢用P0、P1、P2 表示。P0 指最优先，P1 指一般优先，P2 则可以以后再做。在 Facebook 我们的共识是 P0 是现在要做的，P1 是有空就做的，P2 是一定来不及做的。第二，认为优先的功能是最简单的功能，这源于产品经理对最小化可行产品的误解。最小化可行产品是确保产品功能只要满足用户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了，但并不等于说产品只有最简单的功能。最优先的功能应该是最有价值的功能。如果一个产品只具备一堆锦上添花的最简单的功能，那它并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产品，它的优先级出了问题。第三，判断产品优先级时，只考虑工程难度以及预期效果，而忽略了这个功能的潜在风险。如果产品需要下个月发布，有一个功能非常重要，也不难做，但是涉及到和其他的组合作，而目前这个组的团队有问题，很有可能这个功能无法按时完成，而产品的发布时间必须要保证。那么这时候你就要思考这个功能到底是不是优先，是不是应该先做低风险的功能以确保产品发布。第四，在做产品计划时没有明确什么叫做最优先。比如产品有三个最优先的功能，发布前其中一个没做完，那么你到底是应该选择先发布两个已经做完的功能，还是推迟整个产品的发布时间，等第三个功能完成后一起发布。 很多产品经理事先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导致产品发布前出现了突发情况，非常慌，和团队成员争论不休，从而耽误了产品发布的良机。所以我建议，在做产品计划时，就应该先明确这些功能到底是不是重要到推迟产品发布也要等的程度。很多时候，产品经理并不直接管理所有的团队成员，特别是在大公司，每个细分领域都有具体的部门来执行，而这些部门并不直接对产品经理负责。举个简单的例子，市场营销部门会直接汇报给市场营销总监，所以你的市场营销经理更在乎的是总监在乎的指标，而不是你在乎的指标。如果你制定的产品优先级和其他部门的不一致，那么你的产品优先级多半不算数。即使你分析的再准确，沟通的再清楚，甚至你的团队成员也哼哼哈哈的同意了，但最终他们并不一定会按照你的优先级来。我在负责网红产品时，就经历了和市场营销部门的优先级不一致而影响了产品的事情。我的产品团队有专门负责传媒公司营销策略的市场营销经理，当时我把对小型明星工作室更有帮助的功能定为了最优先，而这个市场营销经理汇报的部门衡量成功的标准是传媒公司客户的满意度，因此他们最优先的几个项目都是和传媒公司有关的。虽然我说服了市场营销经理认可我制定的优先级，他也认为这对我们团队来说是最正确的选择，但在实际工作中他并没有按照我制定的优先级来，而我们中间又缺乏了有效的沟通，最终影响了我们这个功能的正常发布。后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 Facebook 在每半年计划的时候都会让不同的部门交流彼此的优先项目，提前找出利益冲突的部分，这样在制定计划时就充分交流，提前发现问题，有冲突时要么修改各自的优先级，要么修改成功指标，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对产品发布的影响。在 Facebook 我们一直在讲产品经理要无知无畏无情，无知就是产品经理不应该马上下结论，而是应该保持好奇心，提出假设，然后验证假设。无畏就是产品经理应该勇于制定有难度达到的成功指标，更好地激发团队潜力，而不是为了不担风险只打安全牌。无情就是我今天跟你说的，不管产品的想法多么好，可做的事情多么重要，都一定要分出个主次，明确我们一定不做什么。我在 Instagram 的一个老板在制定产品路线图和优先级时，喜欢加一个一定不优先的板块，这个部分专门写那些我们肯定不做，明确不是优先级的内容。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板块时，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去写一堆不用做的内容，但真正和团队磨合时，我发现经常会有人提出我们要不要试一试这个功能，要不要也做一做那个功能，或者某个领导忽然间对某个东西感兴趣，随口问了一句，大家就蜂拥而至，要修改原有的产品计划做这个功能。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虽说可以活跃产品团队氛围，但更多的却是干扰，导致产品实际执行不能按照既定轨道进行。我的这个老板一定不优先板块，目的就是降低这样的干扰。他可以自如地给大家展示这个文档，问大家有没有最新的用户反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明确这个功能一定不优先。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需要我们改变策略，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按照原定计划执行。这样一来，大家很快就能回到正轨，减少干扰。接下来我给你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今天我跟你分享的主题是如何制定产品优先级，这部分涵盖了制定产品优先级的计划，灵活调整优先级，沟通优先级，和与其他部门对优先级达成共识。我还跟你分享了产品优先级的四个误区。第一，认为所有功能都优先。第二，认为优先的功能是最简单的功能。第三，制定优先级不考虑这个功能的潜在风险。第四，在做产品计划时没有明确什么叫做最优先，什么情况下我们即使推迟产品发布也要等。最后我们跟你分享了产品经理的无知无畏无情， 权衡取舍要无情，是 Facebook 的理念，希望和你共勉。最后，我给你留下一个思考题。我在文中提到的产品优先级的四个误区，你曾经中过哪个？欢迎你给我留言。